第81集。因为料想不到许岩会说这句话，以至于沈直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像踩在顶楼边缘，差一步就要纵身往下跳。他已经准备跳了，衣角却被很轻地捏了一下，其实那力道不足以拉住他，但偏偏勾起他最后一点求生欲。他回头想看清拉住自己的是什么，可只看见一片白茫茫的雾。 你， 沈直知道自己在说话，也知道说了什么，但他似乎听不太清自己的声音，目光难以聚焦，他涩哑地问， 你说什么？ 不要装聋。 眼前的雾忽地散了，沈直站在顶楼的风里，回头看去，拉住他的是许岩。九年前的许岩，七年前的许岩，三年前的许岩，此刻的许岩，好多个许岩重叠在一起，青涩的眉眼变得稳重，探寻的眼神变得笃定，泪水变成倒映在眼底那抹带着日落云霞的光。时差被调停摆正，那句话也清清楚楚地回忆起。许岩说的是，我们可以试试。沈直曾经怀着混乱交加、隐晦不明的情绪，对许岩说过同样的话。他的试探、犹豫、误解，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给予许岩无数痛苦和折磨，让许岩心灰意冷。这句话是他们错误的开始，但许岩现在让他成为了新的起点。心脏到这一刻才重新跳动起来，飞快加速，要冲破胸口。沈直像一个溺水已久的人，终于得救，被拽上岸，站在阳光下，重获睽违多年的痛快呼吸。但因为氧气摄入的过于猛烈，脑袋眩晕，他差点没能站稳。是需要给蓝秋晨打电话的反应。 许岩， 沈直想伸手抱他，又怕这是梦，碰到就会碎。他陷入两难的境地，手抬起又放下。 我和你不一样，我说试试就是认真的跟你试，会摆正心态好好对待。如果可以就重新开始，如果不行就算了，接受吗？ 要是现在的他们仍然无法建立好一段感情，那就说明的确不合适，输也输得心甘情愿了。沈直努力地把许岩这段话听进去，逐字逐句在脑海里进行严谨分析，终于确定许岩是真的要跟他试试。如果可以，他们会重新在一起。一颗心从万里高空被抛下，眼看就要跌到底砸粉碎，沈直已经不打算自救，可怎么就被完好无损地拖住了，再被轻轻放上云端？不可思议。 你为什么一脸考试做题的表情？我的话那么难懂吗？ 这是梦怎么办？ 沈直问了一个在许岩听起来或许很愚蠢，但对他来说却至关重要的问题。不过许岩好像并没有觉得这愚蠢，他伸手在沈直脸上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。 痛吗？ 他比谁都能体会沈直现在的心情，因为那年在听到那句我们可以试试之后，他也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沈直点点头，痛，所以是真的，至少有 70% 的可能是真的。沈直忽然很委屈，觉得难过。他做了许多个类似的梦，一次又一次惊醒，失望。好多回他问许岩这是不是梦，许岩都说当然不是，沈直被骗了无数次。 只有这一次，许岩捏他的脸，问他痛吗？眼睛疼，一股酸胀的色意从后颈穿过头顶，蔓延到眼眶和鼻腔。沈直抽了口气，猛地伸手抱住许岩，许岩整个人被撞得往后跌，但沈直紧紧地环着他，脸埋在他颈侧，眼泪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滚。许岩回了回神，犹豫了会儿，抬手抱住沈直的背，有点生疏地抚了抚。 其他的等我回来再说，我要去机场了。 你去哪儿出差？ 希腊。 说完想起那年沈直去日本找他，许岩立刻接着说， 你别来啊。 沈直在脑袋里翻了一遍，申根签证早就过期了，想去也来不及。 我等你回来。 沈直把手松开一点，抱着许岩和他对视，距离够近，但谁也没主动要亲，双方还在缓冲阶段。 那我先走了。 沈直红眼含泪看过来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怜。许岩垂下眼， 你注意休息。 你也是。 哥俩真够客气的。许岩上了车，见沈直站在那儿表情失神，好像还是很恍惚，想了想，他手肘搭在窗边，冲沈直说， 过来。 沈直朝他走了两步俯身，许岩扬起下巴在他嘴角亲了一下。不等沈直反应，许岩转回身开车走了。他看着后视镜里的沈直的身影，摸摸自己的心口，跳得很厉害，但感觉还不错。愣在原地的沈直是被电话铃声拉回现实的。 怎样？ 什么？ 听得见吗？你现在是什么状况？ 什么状况？沈直看着手里的快递盒，慢慢地说， 我谈恋爱了。 好家伙，出现幻觉了。 你现在哪儿？我马上来找你。 我很清醒。许岩说可以跟我试试。 这什么情况？怎么你决定放弃了，许岩又答应了？ 因为他很善良，他很好。 实际上比起眼下的惊喜，蓝秋晨更担心如果许岩的心软是一时兴起，如果之后又出现什么问题，那么对于沈直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，沈直绝对承受不起。但现在也只得走一步算一步，他总不能往吊着沈直那条命的唯一特效药里泼冷水。 现在做一下深呼吸，是不是快昏过去了？ 差点，但我站稳了。 沈直看向天空，快黑了，还剩一片沉沉的暗红。 实在站不稳，就抱住许岩了。 好，恭喜，回去记得吃药，按时来我这儿。都休假了，别老熬夜，没事多跟你男朋友聊聊天，保持心情愉悦。 还不是男朋友，许岩只是说跟我试试。 那你刚刚还跟我讲你谈恋爱了， 不可以吗？